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art of the test in the IELTS listening section.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听雅思听力考试的一个部分，这个听力练习。那么在这一部分呢，还是去讲一个市政厅的一个发言。那么通常在发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嘉宾就会让参加的人去提问啊等等啊。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听力的素材，除了要听懂之外呢，也应该去学一些它是怎么起承转合，把它的整个的提问环节啊，用什么词语去串在一起，然后它怎么开头，怎么去结尾。啊，这是我觉得听这样一段讲话应该学习到的东西。那我们先听第一遍之前呢，还是要看有哪些词汇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 outline。outline 呢是名词动词两个词性。那在名词的时候呢，就是大纲和提要的意思。动词呢就是列出大纲，列出提要的意思。那在你讲话的过程中，你可能先要给大家一个轮廓，这时候你就需要这个词 outline。好，第二个单词就是 facility。 facility 这个词呢，设施不难，但是有的同学掌握不了到底应该用单数还是用复数。那通常指一个地方的设施都是用复数形式，所以呢，请大家记住，你在使用 facility 这个单词的时候，多半都是需要复数形式 facilities， 去 y 变成 ies 结尾。那么接下来一个词呢，就是 instead。 instead 为什么要讲一讲呢？这个单词呢，就是以什么什么取而代之，替换的意思。虽然中文是替换的意思，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动词。 嗯， 比如说电脑能取代人，取代真人老师上课吗？那你就不能说 can computers instead human teachers， 这个就是错的，因为 instead 这个词词性并不是动词。好，那我们在课文中呢，它在句子中是这样用的， instead the company has bought some adjoining lands， 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公司买了附近邻近的土地。那这时候 instead 呢，它的词性就是副词啊，所以呢它就不能当动词用。好，这个 instead 的词性给大家先要说一下。再来呢就是high street。 大家知道这个 high H-I-G-H 它是高，对吧？那我们要说 highway 就是高速公路的意思，但是 high street 它中文有的人翻成高街，就是街道的街，可是这个又不太像中国话，是吧？什么叫高街啊？好，其实 high street 就是讲那种人流比较繁忙的这样的街道，就比如说要是以北京为例，就是王府井西单东单这样的街道叫 high street。 那么通常在这样的街道呢，就是有许多的商店啊。好，那么 high street 这个概念告诉大家。接下来呢是 redecorate 这个单词，其实我要给大家慢慢念，大家能分出来。 re 就是再一次，就是重新装潢过的 redecorated。 好，说起来这个 redecorated， 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enlarge， E-N-L-A-R-G-E。啊，这个词不难，但是呢 EN 作为一个很有规律的词根还是需要 让大家多多的去举例，比如说 enrich 就是使什么什么变得丰富，那你要是说扩充词汇量，英文就是 enrich your vocabulary， 没错啊。那还有 enhance 就是提高促进的意思， 没错啊。比如说economy local economy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ourism， 当地的经济通过旅游业可以去带动。那 enhance 也是 en 开头， en 就是有使什么什么怎样的意思，还有呢就是放进去这个含义啊。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 access to something。 Access to something 就是接触到一个什么事情，通常它也指对于一个资源的使用，它是跟中文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在课文中呢，它会这样去说这个句子 ：There is no limit on access to the nature reserve on the edge of town， 在城镇的边缘。There is no limit 啊，没有限制。对什么东西的限制呢 ？On access to the nature reserve， 对于自然的这个景区的使用限制，就是 access have access to， 就是去接近的意思，从空间的距离上去接近。那你去接近这个自然的景区保护区是没有限制的啊，这是 access to。那我们用的比较多的现在就是使用互联网，就是 to access internet。 那我要是使用公共设施，就是 to have access to public facilities。 所以这个 have access to 这个词组呢，希望大家也要好好的去学。好，那我们预习词汇就到这里，现在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Now I'll very quickly outline current plans for some of the town's facilitiesBefore asking for your comments. As you'll know, if you regularly use the car park at the railway station, it's usually full. The railway company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replace it with a multi-story car park, but that was refused. Instead, the company has bought some adjoining land, and this will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The Grand, the old cinema in the High Street, will clos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reopen on a different site.You've probably seen the building under construction. The plan is to have three screens with fewer seats rather than just the one large auditorium in the old cinema. I expect many of you shop in the indoor market. It's become more and more shabby looking, and because of fears about safety, it was threatened with demolition. The good news is that it will close for 6 weeks to be made safe and redecorated, and the improved building will open in July.Lots of people use the library, including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 go there to study. The council has managed to secure funding to keep the library open later into the evening, twice a week. We would like to enlarge the building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but this is by no means definite. There's no limit on access to the nature reserve on the edge of town, and th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What will change, though,is that the council will no longer be in charge of the area. Instead, it will beco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national body that administers most nature reserves in the country. Okay, now let me ask you if you hav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录音素材听完了，我们开始讲解一下其中的内容吧。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Now I will quickly outline current plans for some of the town's facilities before asking for your comments. 这其实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话，说我现在呢给大家概要的介绍一下本镇的设施有一个大纲，然后呢我再会问大家去征求意见。他用的是 before asking for your comments 啊，就是我先讲，然后呢再邀请你们来给我说评语。 As you will know, if you regularly use the car park at the railway station, it's usually full啊，如同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如果你去定期使用火车站的停车场的话，那里经常会车位都是满的。The railway company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replace it with a multi-story car park, but that was refused. 铁道公司申请把现有停车场改造成一座多层停车场，但这一申请被否决了。 好，这里边的这个 permission 就是批准 apply for permission 申请批准。那么 multi-story 就是 multi 横线 story S-T-O-R-E-Y 就是多层的啊，这样停车场不是空间利用率高吗？ 嗯， 一层一层的，不然你只有单层的话停十辆车，多层呢五层就是五十辆车，是吧？它是这个概念。 取而代之的是，这家公司买下了一些毗邻的土地，将把这片土地建成额外的停车场，以增加停车位。 好，这里边呢就是周边临近的土地，毗邻的英文用的是 adjoining A-D-J-O-I-N-G， 这个 join 就是联合的， adjoining 呢就是在旁边连着的这些土地。好，再接下来他说 The grand old cinema in the high street will clos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reopen on a different site. 商业街上那座旧的大电影院今年年底将会关闭，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业。 好，这也就是说这个老电影院要搬家了，是吧？他会把这个地址迁到一个新的地点。 You've probably seen the building under construction. 你们可能已经看过正在施工的那座电影院了吧。 The plan is to have three screens with fewer seats rather than just the one large auditorium in the old cinema. 我们的计划是将电影院分成三个稍小的演播厅，而不是像旧电影院里一样只有一个大的主厅。 现在好像好多电影院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对吧？ 对， 以前一个大电影院好1000多个座位，现在都划分成小的影院。 I expect many of you shop in the indoor market. 我猜你们很多人都会去室内市场买东西。 哎，这里边我想问大家哈，这个 market indoor market 和这个 shops 有什么区别呀？它都是带有屋顶的，对吧？ 嗯。 那么这个 market 其实是有集市的意思，就是分成好多的小摊儿。大家想象一下啊，比如说卖金鱼的摊儿，然后卖鞋的摊儿，这个是 market 它的概念。而这个商店呢，就是感觉比这个 market 呢要更加的正规，而 market 呢就是比较随意，很有个人小特色的那样的。通常呢这个 market 呢它也没有一个单独的房子，就是大家这个摊儿挨着那个摊儿，中间没有隔断。而 store 呢，一家一家的小的 store 呢有自己的门，自己的这个房间啊和这个售卖空间。好，这个是 market 和 store 的区别。It's become more and more shabby looking, and because of fears about safety, it was threatened with demolition. 但是那里看起来就越来越破旧了，而且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人们一度想要将其拆除。这个拆除就是您刚才说的 demolition 啊，它是一个名词 ，demolish 是它的动词。 没错。The good news is that it will close for 6 weeks to be made safe and redecorated, and the improved building will open in July. 啊，这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呢？这个集市会关闭6周，那么在这期间呢，会重修装修，然后提高它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设施，装修好之后会在7月份重新开业。 Lots of people use the library, including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 go there to study. 哎，很多人呢还会用这个图书馆，其中呢就是有学校和学院的学生们都会到图书馆学习。 The council has managed to secure funding to keep the library open later into the evening twice a week. 那么市政呢，议会呢，就是市政的这个管理机构呢，已经找到了这个资金的支持，让图书馆在晚间的时候要开到更晚的时间，同时呢，每周呢是2次，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使用。 We would like to enlarge the build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but this is by no means definite. 我们想要在不远的将来扩大图书馆建筑规模，但是这个计划呢还不太确定。这里边有一个 not too distant future， 就是 in the future， 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在未来。那么 in the distant future 呢，就是在很远的未来。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呢，就是在不太远的那样的一个未来，其实就是不远的将来。 它就等于是in the near future 的意思啊，在很近的将来。然后呢他说 by no means definite, by no means 是一个词组，这个固定的搭配就是绝对的意思。This is by no means definite, 就是这个绝对啊，这是绝对不怎样啊，就是绝对不是很确定的。There is no limit on access to the nature reserve on the edge of town, and th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大家去镇边的自然保护区没有任何限制，未来这个情况将继续。这个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这个 the case 就是这一情况的意思。 What will change though is that the council will no longer be in charge of the area. 但是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议会将不再掌管那个地区了，也就是说那个地区不归他管了，这是一个变化。 Instead, it will beco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national body that administers most nature reserves in the country. 好，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这个职责由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承担。那么这个机构呢，它会管理这个整个国家的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区，那么由它去管这个地方。Okay, now let me ask you, 现在我要问你们，哎，你知道这后边没完的东西该是什么了吗？咱们猜一猜。Let me ask you, 后面点点点，然后这个录音就停了，是吧？但是呢，从你对于他之前的讲话中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你觉得下面他会讲什么？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他提到了，他说我先给大家介绍 outline, 然后呢再 ask for your comments。 所以接下来就是让你们来问问题，让你们来评论一下。 对了。 这个内容。 没错。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把今天这一段录音材料全部讲解完了。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紧再听一下今天的录音素材。 Now I'll very quickly outline current plans for some of the town's facilities before asking for your comments.As you'll know, if you regularly use the car park at the railway station, it's usually full. The railway company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replace it with a multi-story car park, but that was refused. Instead, the company has bought some adjoining land, and this will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The Grand, the old cinema in the High Street, will clos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reopen on a different site. You've probably seen the building under construction.The plan is to have three screens with fewer seats rather than just the one large auditorium in the old cinema. I expect many of you shop in the indoor market. It's become more and more shabby looking, and because of fears about safety, it was threatened with demolition. The good news is that it will close for 6 weeks to be made safe and redecorated, and the improved building will open in July. Lots of people use the library.Including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 go there to study. The council has managed to secure funding to keep the library open later into the evening, twice a week. We would like to enlarge the build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but this is by no means definite. There's no limit on access to the nature reserve on the edge of town, and th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What will change, though, is that the council will no longer be in charge of the area.Instead, it will beco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national body that administers most nature reserves in the country. Okay, now let me ask you if you hav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whole 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录音素材放完了。 好，那我们从这一个录音之中呢，咱们先看一下有哪些不错的词汇是值得咱们去习练的啊。首先一个词汇呢，就是这个 adjoining 啊，临近的。当然你可以用 neighboring， 就是 neighbor 邻居这个词。说起 neighbor 这个词呢，好多人就觉得它是小区，它和 neighborhood 搞混了。Neighbor 是指那个邻居住在你们家旁边的那一家人，而 neighborhood 是指这一个地区啊，就是附近的地区，所以这两个词呢它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呢，这个 adjoining 呢是临近的，就是旁边的，这又给大家多一个词，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哈。邻校的女生特别多啊，像那个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旁边这个邻校的舞蹈学院，哎，美女就特别多。那你英文可以怎么用这个 adjoining 造呢？你可以说，there are a lot of good-looking girls in the adjoining university。adjoining 直接就做一个形容词去使用。好 ，adjoining university。那你要是说在旁边那家公司，有好多有意思的设备，英文怎么说呢？ There are a lot of interesting facilities in the adjoining company.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好， adjoining 这个词呢不难，只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使用。再接下来一个词呢，就是他提到了这个 demolition 和 demolish。 这一片小区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因为有消息说这个小区将被拆掉重建。你可以说呢， People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busy organizing a moving because news indicates that this neighborhood will be demolished. Be demolished.英文就这样说就可以了。The building can be demolished and new buildings will be built on the site. 新的这个建筑物会在同一个地址建起来、will be built on the site, 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 shabby。这个词呢我们没有特别的讲，他说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habby， 讲到这个 indoor market 就是越来越简陋了。 shabby S-H-A-B-B-Y 这个词呢就是破败的形容词，比如说看起来破破旧旧的就快要塌了那样的这种建筑就叫 shabby， 就是非常简陋的非常破的，叫做 shabby 哈， 没错，就是危房、所谓的就是要倒了的那种房。说起这个呢，我觉得要提醒大家注意，往期有考作文的时候哈、他就说呢 ，should all the buildings be torn down？ 就是老的建筑都应该被直接给拆掉吗？那当然他在题目中没有用 demolish 这么。词汇比较稍微难一点的词，它是为了让各个级别的水平的考生都能看懂这个题目，它就是说 be torn down， 被拆掉吗？那这里边呢其实大家要分情况讨论，其中有一类危房就是需要被拆的，但是那种古典的有古代文物意义的建筑你就不应该拆，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危房你就可以用 shabby buildings， shabby houses should be demolished。Whereas, buildings wit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such as Forbidden City, should be preserved. 那像这种故宫这样的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就需要被保留。这里边 shabby, demolish, 这种词都会用上。所以今天咱们学的这个词其实在你的写作中会用的很多。那除了写作呢，我觉得这个素材呢大家也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怎样去在口语中用上它。口语中雅思常见的这个考题就是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hometown, 对吧？谈谈你的家乡。那你的家乡如果是一个城市，你看这个讲座还有上一次我们听的这个讲座都是关于这一个城市的各种设施，从 High Street， 从这个 Cinema 到 Parking Lot Shopping Mall and Markets， 它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讲。那你在介绍你的城市的时候，往往咱们的考生就哑口无言了，没有素材可以说了，因为他没有思路。但是你看人家介绍一个 Little Town， 他会有这么多可以说的。那么其中口语还爱考一个题，就是what have been the changes 啊，都有什么变化？你看人家这个口语的素材就是说五十年前和现在有什么变化？那你除了要注意时态以外，你还要注意到比较级。所以呢，从这个含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听力素材，大家真的是要多听几遍。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这些。